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杨凡掐了马特胳膊一把，干嘛这么得理不饶人呢？你真想买怎么着？马特说，当然想买了。嘿，经理在哪儿？没想到经理真来了，是个50来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秃顶圆脸，穿着浅驼色的工作服，胸前带着数码牌，很正规的样子。小跑过来，哎呀，同事，你买手机啊？马特赶紧告状，没错啊，可是你们这售货员他不给拿呀。经理呼哧呼哧喘着气，指着柜台，看中哪款了？2000美元这个。经理一愣，当真呐？当真呐？经理说，你不就是光是看看吗？那就得需要戴上手套。经理进到柜台里边，取出一副白线手套递给马特，脸上陪着笑说，怕你手上有汗。马特无奈把手套戴上，经理也戴上手套，把手机取出来，小心翼翼地递给马特。可是在马特接手机的时候，经理却没放手，于是马特就稍稍用了下力，谁知道马特的力又用过了，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。经理吓坏了，急忙弯腰把手机捡起来，马特转身便走，经理立马追了出来，一把拽住马特的衣袖，年轻人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，你坑我呀。你要是撒手我还用得着躲吗？哎呦喂，今天算遇上不讲理的人了，我们商店还从来没遇见过你这种人呢。这时一大群商店售货员跑了过来，把马特团团围住，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人抓住马特一只胳膊，看那气势要开打的样子。马特使劲想挣脱，怎奈两只胳膊被人抓得紧紧的。有人就开始打手机拨打110，这时就听见一声喊，闪开。杨凡来了，他挤进人丛，拍拍经理的肩膀，好了，经理同志，别诉苦了，手机我买了，钱已经付了。经理立马换上笑脸，真的呀？杨凡扬了扬手里的发票，啊？经理立马给杨凡鞠了一躬，把手机交给杨凡，谢谢啦，姑娘，您慢走。走出商店，杨凡把手机塞到马特裤子口袋里。马特呀马特，你可真能作。马特掏出手机把玩，我根本没想买啊， 只是想看看，嘿，他硬是瞧不起人，没钱怎么了？我还非跟他叫这个真章不可。对，你跟人家叫真章，让我掏钱。谁让你掏钱了？是你自己愿意犯这个豆子。眼看着你就让人给揪住了，没准一个鼻青脸肿，满地找牙呢。这回你刷卡了，对不对？杨凡愣了一下，蓦然间就反应过来。原来你是想逼着我刷卡呀？你的坏心眼怎么这么多呀？马特哈哈大笑，你中了奸计喽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知道你今天会咔嚓我，所以啊，我特意带了10,500现金。你要是看上那22,000的那款，我就没招了。马特惊讶地打量着杨凡。啊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。事到如今，他不得不甘拜下风。杨凡确实有着良好的品德和职业道德，他在向马特示爱，他在宠着马特。马特有这个福分吗？没人知道。眼下如果马特说不想使这手机，就太对不住杨凡了。不过那不是马特的为人，事实是马特领了这个情。马特向杨凡鞠了一躬，谁知杨凡却受宠若惊。干嘛你马特？我佩服你，但这个钱呢，仍然算是我借你的，容我年底一并还你。随你便。我必须得随你去看电影了。随你便。电影院就在大商店斜对面。杨凡先在路边买了一袋橘子，马特去买电影票，然后两个人走进影院。影院里黑黢黢的，前方屏幕上正刀枪剑戟一通混战。摸黑坐下以后，杨凡把一个橘子塞到马特手里，马特接过来，边看电影边剥橘子吃，然后把橘子皮扔到了地上。把橘子皮交给我，我扔了，捡起来，看完电影再捡，现在就捡。孩儿他姨呀，你别逼我呀，我让你捡起来。马特一时间愣在那里，眼前迅速闪回了另一幅画面。另一个电影院里，同样黑黢黢的环境里，马特和前妻坐在一起。前妻说，老公，帮我把这橘子皮剥了。马特说，你自己没手啊。前妻说，我就吃你剥的橘子。马特只得剥橘子，然后把橘子皮扔到地上。前妻说，把橘子皮给我。我扔了，捡起来，看完电影再捡。我就让你现在捡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捡不捡？画面回到杨凡面前，杨凡问，马特，你讲不讲公共道德呀？马特十分无奈，我捡，我捡。马特不情愿地弯下腰捡了两片递给杨凡。不可能只有两片。杨凡自己弯下腰去捡，结果又捡起两片。杨凡把橘子皮装进一个纸袋。孩儿他姨呀，你让我想起孩儿他妈了。杨凡突然抱住了马特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马特再一次勾起了心思，摸着脸颊。过去啊，我经常和前妻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有这个随手扔果皮的坏习惯，前妻就跟着我没完没了。而我的脾气呢也特倔，是不愿意让人摆布的， 所以导致后来跟前妻越来越生分。不知道你前妻会不会想起这些哈？而想起这些的时候，心里边又是什么滋味啊？我觉得本本分分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努力打拼固然重要，不拘小节却要不得，因小失大是得不偿失的。呵，还挺深刻的嘿。你看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张爱玲？张爱玲眼睛就小。别把自己往美女作家上靠，人家张爱玲可不像你，你天天都像睡着了一样。去你的。你看我的脖子像不像跳舞的杨丽萍？人家的脖子哪有你这么细呀？谁想把你结束了用一只手就行了？你嘴里边怎么没有好话呀？我的身材像章子怡，像柴火妞，不许扁我。你看看我，我在看电影呢。杨凡伸过嘴来想去亲马特的脸颊，一道近距离的暗光打在了马特和杨凡脸上，立即把两个人吓了一跳。是手机荧屏的光，一个陌生人正从他们身后站起，看不清脸庞，屏幕上的电影还在热火朝天。就听陌生人弯下腰，把嘴凑近马特耳根，压低了声音说：你们在电影院里说的没完没了，影响别人看电影，请你们出去。听口音是带有云南味儿的普通话。你什么人呢？我是电影院经理。你有工作证吗？对方掏出一个黑色硬卡，在暗光下晃了一下。马特脖子一梗，站起身来，杨凡也跟着站了起来。此时屏幕上也跟着添乱，一个劲儿的雷鸣电闪。杨凡对对方说：我们俩是对象，说说心里话你们也干涉。这还不够呛啊，你们还想怎么干？马特接过话来说：我们就是说说话，连橘子皮都没往地上扔，都装纸袋里了。马特把纸袋举到了对方跟前。对方说：要么你们到我办公室去一趟，反正你们也不想看电影。马特问：什么意思呀？想罚款呢？对方说：没错。罚多少啊？100。价儿倒是不高。杨凡迅速在包里掏出一张票子：给，谢谢啊。对方刚要接钱，马特一把抢了过去，杨凡又抢了过来递给对方。对方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儿：你们要不要收据？杨凡摆了摆手：算了。你们记住啊，下不为例。对方走了，出门的时候有意还用紫绒布遮住了自己的身体，这让马特没有看清楚他的脸庞，便有些愤愤然。肯定是骗子。是吗？马特站起身想去追，可是杨凡把他摁住了，抱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。追什么呀？破财免灾。这儿不吉利，咱走吧。愿走你走，我不走。你爱走不走，反正我走。马特说完果真走了，杨凡气得咬牙切齿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在大理，马兰兰还在旅游，一步不落地紧跟在领队姑娘后边。自从马特表态要替幼儿园补他奖金，他倒踏实了。旅行团走进了大理古城。大理古城是古朴幽静的，城内溪水流淌，街巷古朴典雅。隐没在街巷深处的花园茶社是游人休憩的枷锁。 新辟的洋人街更成为了外国游客聚会之处，而最具白族特色的小吃，著名的三道茶，使马兰兰感到别具情趣。城内主大街纵贯南北，街道两旁青屋瓦面，民居、商店、作坊相连，一派明清风格。马兰兰掏出手机摁号。 马特吗？ 我是。哎，你们现在走到哪儿了？ 走到大理了。这里大理石很多，经营大理石的店铺也很多。哎，我就想到你们了。你们需要大理石吗？你们要是需要大理石，我就去找他们老板搭讪一下，帮你牵牵线。 谢谢你兰兰啊，出门在外还想着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大理石，如果他们要是需要瓷砖，你倒是可以帮忙联系一下。 好，我就去问一下。 马兰兰果真跑去挨家挨户地问店主是不是需要瓷砖。领队姑娘带着大家登车了，数人数的时候发现独独没有马兰兰。领队姑娘急忙跳下车喊：马兰兰，马兰兰。领队姑娘只得挨家挨户地去寻找。在宿舍里，马特正躺在床上，倚在被子上看一本书，书名叫《云南房屋的建筑风格》。突然听到了砸门声，他一咕噜地爬了起来，扔下书，穿上鞋，把门打开，是杨凡。马特没好气地问： 干嘛呀？ 杨凡脸色严峻：你看看院子里这些人，这可是你的工作。马特从门里把脑袋伸出去，就见院子里来了二三十个农民，有男有女，有的女人还抱着孩子，围住周大业的办公室高声叫骂。马特赶紧登上裤子，穿好上衣，跨出宿舍，快步挤进人群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是总经理助理哈，大家都到我办公室来吧。人们盼的就是有人出面管事儿。大家随着马特进到屋里，围住马特，指指戳戳，开始数落： 哎哎哎，别乱别乱，一个一个说好不好？ 一个农民说： 老板都没有办法，你能咋个解决？ 另一个农民说： 你是谁啊？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 我是老板助理哈，专门解决难题的，前几天刚刚从北京来云南。 马特说着就掏出一盒烟，开始给大家散烟。大家不客气地分别点上抽起来。一个岁数稍大的农民说：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我就听听你有什么主意。 我先听听你们有什么要反映的问题。 农民们一下子又控制不住了，又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。马特在纷乱的议论当中终于听明白了。陶瓷公司的车间生产陶瓷瓷砖需要经过上釉这套工序，多余的釉水会流出车间，流向车间后院一个储存釉水的四方坑。现在坑里水满外溢，顺着后门流到了农民的稻田里，造成稻田减产是必然的，怎么办呢？马特的第一个反应是先要把农民劝走，聚在公司里吵吵嚷嚷的，既影响公司办公，又影响公司形象。 眼见为实啊，你们领我去看看怎么样？ 看就看，走。 人们一窝蜂地涌出公司大院，马特被裹挟在人群当中，与农民们相跟着向车间外墙后面的稻田走去。马特在去稻田的路上，就看到车间后院的后门下沿一股灰色的釉水细细的正汩汩流出，不停地流向旁边的稻田。等走到跟前一看， 稻田里确实漾满釉水。云南田里特有的红土地被污染成灰色，农民们义愤填膺， 今年啊没法插秧了，双季稻变成一季稻了。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，不过凡事不能割断历史，你们知道去年是怎么处理的吗？一个农民回答， 你们公司啊前年投产，去年开始流釉水，起初呢我们没当回事儿，可是秋天就欠收了。今年呢又是一个年头，难道还要像去年一样吗？ 大家在这里稍等，我去车间后院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马特暗想，如果再挖一个坑，不就暂时缓解一下了吗？他扔下农民，走回车间大院，径直走向四方坑的位置，见旁边堆满了高岭土原料，又想，哪儿还有空闲的地方呢？再说了，即使再挖一个四方坑，不是仍然会被除螨，仍然会继续外溢吗？因为生产是持续不断的呀。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摆在眼前，想发展经济吗？这就是代价。假如旁边是江是河，那么这股废水就理所当然地污染了江河，现在这里没有江河，便理所当然地污染了农田，出路在哪儿？建一个污水处理厂，但是这样庞大的投资会远远超过这个砖瓷厂，谁干呢？马特突发奇想，垒一个池子，让污水集中在这个池子里形成沉淀，让浮在上面的清水流走，把釉粉沉淀下来挖走。马特走回稻田，见农民们还在耐心地在这里等，他看着农民们的脸庞，破旧的衣衫，污脏的手脚，暗想，这就是靠土地生存的农民。 咱们商量一下好不好？ 问题明摆着，商量个杂。 这事儿啊，今天肯定解决不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容我研究一下？ 你们老板去年就拿这话挡我们，已经一年了，研究个杂。 老板有老板的难处，你们相信我好了，下个星期我保证拿出解决办法。 让我们咋个相信你呢？ 马特摸索了一阵裤子口袋，摸出300块钱。 这钱呢，你们拿着，如果我说话算数，一周以后你们还给我，否则呢，你们就扣下，怎么样？ 一个农民还真把钱接了过去。 好吧，就这么办。 农民们一窝蜂地走了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，花店的女老板，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兰兰在旅途中总是心猿意马，不专心看风景，总是帮马特推销瓷砖，上大班车的时候总是迟到，大家会怎么看马兰兰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。